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第14届中国国际合唱节将于本月19号到25号在北京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308支合唱团的15000多名合唱爱好者将齐聚北京，规模创历届之最。来听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这首合唱作品《陌上桑》是北京35中合唱团在新闻发布会上演唱的。每两年一届的国际合唱节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国际性合唱类艺术活动，也是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会。这次也延续了历届发布会的传统，邀请一支青少年合唱团现场表演。合唱节曾经资助过包括北川中学合唱团、贵州凯里苗族合唱团在内的多支来自边远山区的合唱团体，今年也将对口帮扶包括云南哈尼族童声合唱团、湖南安仁米多多合唱团在内的9支合唱团资助他们来京参加表演。本届合唱节期间将有260多场活动，包括合唱教育大会、大师班工作坊、评测展演、公益专场音乐会等内容。组委会将联合天桥艺术中心组建国内第一支示范童声合唱团，把来自匈牙利的科达伊音乐教学法引进中国艺术培训市场。本届合唱节将在国土音乐厅举办2场中国合唱新作品音乐会，作品中既有经典名篇的改编，也有吸收借鉴各国音乐元素，契合一带一路主题、中国梦、改革开放等重大题材新进创作的作品。中国国际合唱节每两年举办一届，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2000支国内外合唱团体参与其中。 继续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本月17、18号，上海金星舞蹈团的舞蹈作品《三位一体》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随后20号、21号，金星舞蹈团作品《野花》也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舞蹈家金星将率团连续为北京观众献上2部佳作。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当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帕特里克·罗伯茨访华音乐会将于下月18号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帕特里克·罗伯茨是著名的澳大利亚小提琴演奏家，被聚光灯杂志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演奏家之一。他擅长把许多音乐爱好者都熟悉和喜爱的古典和流行歌曲改编成电声小提琴音乐，从而获得了广泛的听众基础。这一次他也将为中国观众带来一场颠覆常规的音乐会。今晚戏剧《杏仁豆腐心》继续在繁星戏剧村上演。豆腐柔软易碎，仿佛热恋之人不堪一击的心，杏仁味苦似甘，仿佛爱情难以言说的五味杂陈，两种意象的结合耐人寻味。剧中来自中日两国的年轻主创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隽永的爱情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五环北向南远通桥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行车缓慢。东三环南向北国贸桥南和桥北都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排队接近了华威桥。北五环郭家庄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了周四。哎呀，昨天的大雨也是让很多人啊处于很焦灼的状态。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色彩了。那给我们带来不一样色彩的两位嘉宾，赶紧来认识一下他们。一位是来自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佳琪，欢迎王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佳琪。 好，哎，王总这范儿起了以后啊，特别的正，这个色彩马上就要出来了，大家稍等。还有第二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董总。 乐享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王总和董总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色彩了。到了夏天的时候呀，大家总是觉得说，哎，好像比秋冬季节这个色彩会更丰富。一方面呢，是我们眼睛里面看到的鲜花啊，然后美食啊， 对， 哎，这个颜色都会非常的丰富。还有就是我们其实穿着在身上的这个颜色选择也会很丰富。 对，今年的色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绚丽哈，今年的流行色包括紫外光啊、蜡油红啊、大缕菊啊、薰衣草色啊、云雀黄啊、小哈南啊，我觉得好丰富，真的非常非常丰富。 对，你听听这颜色，不仅仅是七彩云南了。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多彩了， 多姿多彩， 真的是多姿多彩。今天我们要用一整期的时间，首先呢是跟大家说一说，在我们七彩云南乐坛店现在又有一个节日， 对， 在七月份的时候要跟大家说说这节日的事儿。另外呢是待会儿我们王总会跟大家说，这逛街呀，它有一个路线的规划，除了买买买，我们还可以吃吃吃。呵呵呵，哎呀，今天这个生活啊，瞬间就彩色了，赶紧雨已经停了，我们都要出门去逛起来了。今天呢，我们跟来自于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王总和董总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七彩的夏天。想要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方法很简单，今天我已经发出了我们的直播帖，在微博上面，任何关于买买买、吃吃吃、喝喝喝的问题，想要知道说，哎，我们云南的特色还有哪些？因为一提到云南，马上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觉得是闲情雅致，哎，是这四个字。 对， 在他心目当中，那七彩云南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是很多重的含义，大家自己去理解一下。微博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跟王总和董总聊天，也可以给我来留言说，哎，我还想知道哪方面的问题，关于我们云南的特色，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有人说了，今天啊，你们给我规划这个路线以后呢，我下次去彩云之南，我只要选择这条路， 哎呀，我们今天给您规划的路线在月坛店就可以走完了，不用等到下次去彩云之南。 对，因为我们今天规划的是买买买、吃吃吃、喝喝喝的路线，不是旅游线路。 在我们七彩云南的这个月坛店就可以完成这一条路线了。我们先请王总说一下吧，这个路线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给我们规划一下。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月坛北街是我们七彩云南进入北京14年，在这个地方应该说是一个老店了。04年的时候呢，我们七彩云南进入北京了，当时我们带来了三个业态，第一个呢就是翡翠，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云南菜，第三个呢是我们云南特有的普洱茶。今天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去的月坛北街这个店呢，这三个业态啊已经经营了14年了。我们的翡翠呢应该说是家喻户晓了啊，也是我们在北京的主要业态啊。我们的餐饮呢，来之前呢我草算了一下，平均每天差不多接待2000人啊，一年70多万人，十多年下来啊上百万人吃过了我们七彩云南的云南菜。云南菜呢它主要是以食材好、烹饪方法独特，你比如说我们的过桥米线呐、汽锅鸡啊，这些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再加上我们云南的野山珍非常丰富，野山珍它强调的是野字，也就是说人工不能培植，每天呢我们都空运过来，所以我们经常跟我们的这个食客们讲啊，山珍野菌天天空运，所以我们的野山珍呢是坐飞机来的 啊。 另外呢是我们的普洱茶，普洱茶呢是云南的地理标志性产品，也是中国茶叶大家庭里边的一朵奇葩。曾经在明清时代呢就瑞贡京城呐、皇室独享啊，到了现在呢应该说它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啊。七彩云南普洱茶呢是我们2014年在新三板上市的一个下属企业，现在在全国乃至亚洲很多喜欢普洱茶的国家啊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今天呢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呢一起去逛一逛，相信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三个方面的一些惊喜。 七彩云南呢其实在我们整个北京现在已经有八家店了，月坛北街这个是总店。 对， 刚才呢王总提到的，我们可以在这儿买到我们想要的翡翠，好的上乘的翡翠，也可以吃到这个天天空运来的最新鲜的食材、最地道的云南菜，还可以喝到以前只能在皇家贵族才能喝到的正宗的普洱茶，这个都是可以在我们现在月坛北街店一站式 全部完成。 所以今天我们说买、吃、喝这三件事儿，大家不要觉得说哇这么热的天你们把我们啊，我们得去多少地方才能够又喝到很正宗的、吃到很正宗的、买到最好的啊。其实呢在七彩云南的月坛北街店大家就可以一站式购齐了啊，就逛累了呢我们就歇一会儿喝口茶，然后呢到了午餐的时分啊、晚餐的时分啊，也可以直接去到我们这个酒楼里边啊，就可以吃到最地道的云南菜了。云南菜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因为云南很喜欢吃花，各种各类的花啊也可以变成食材啊。有听众说了，哎呀王总的声音真好听，你们关注一下人家的内容好不好啊？当然了夸声音好听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好， 谢谢谢谢。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这个买买买的角度说一下了，因为刚才特别提到了我们八家店在七月份的时候一起会来过一个节，这个节呢跟我们的翡翠也会相关。提示大家，如果大家对于七彩云南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问到王总和董总，包括你说哎呀买 我买什么样的适合我自己呀、啊、想问问董总说吃和喝这方面想问问王总说哎呀这我吃对了吗正不正宗呀、啊、怎么判断呀、啊、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互动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写的哎我们这出游选择路线逛街巧安排这条直播帖就可以了说说这节日的事儿。 嗯，我们在七月份，因为七月份是非常炎热的一个节日哈，然后同时呢，也会大家其实手腕都露出来了， 嗯， 美女们都穿上了漂亮的服装，都印上了当下的流行色彩，所以的话，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色彩的盛宴，也就是我们的手镯节。其实夏天是戴手镯最好的时候， 嗯， 然后。戴上手镯的这种对人的装扮的美丽。另外同时的话，其实夏天也是我们分泌汗质最多的时候，那对手镯珠宝也是一种滋养啊、 哦、 所以还有双重 功效、哦、 对对对、 嗯、人养玉 玉养人、嗯、对 哎你看不仅说这个季节因为大家哎这个着装都往上啊这个线条都往上提了一下所以我们这个手腕可以露出来、 嗯、 哎好看的这个脖子的这个曲线也会露出来 对 哎我们可以戴上饰品除了这个之外呢、嗯没有想到吧你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也可以去滋养它 对对对 嗯，养玉啊这个时候有人说哎，七彩云南说到七彩云南就会想到翡翠手镯 嗯 对所以我们七月份会有手镯节 对我们七月份会推出手镯节、嗯、而且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准备最丰富的这个手镯来供大家选择啊。刚刚说到我们一站式的这个店月坛北街的七彩云南 嗯， 我们会至少给大家准备10万只手镯供大家来选择 哇、哦，在七月份手镯节 而且不单是有翡翠的手镯还有和田玉的手镯 嗯 啊，所以在那么丰富的选择的情况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诶我总感觉手镯离我好远然后价格好高、嗯、其实不是那我们这个10万只手镯的话它其实有非常亲民的价格几百块钱起价的那也会有当然收藏级的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手镯也都有 哎，因为10万只嘛这个数量大家可以想象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不同价位的 对 看你喜欢 嗯 啊，你说我就是想刚才就你们说的哎呦露出来我想搭个衣服呀好看呀几百块钱我们就可以带回家了 是 不是大家一提到翡翠手镯就觉得、哦、贵到难以下手 贵到不好接近、 啊、对就啊远观之就好了、 嗯、 一听到七彩云南我就远看就好了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嗯 而且的话我觉得翡翠手镯玉手镯对于中国女性来讲是有独特的含义的因为它圆润的形状那么代表的本身就是人生的圆满啊而且玉质本身对刚刚讲到一个话题叫人养玉玉养人你在佩戴的过程当中它的多种的元素啊我们说铁呀锰啊铬呀会浸润到你的身体里那对身体是有一定的滋养作用的啊、 嗯、 是人养玉玉养人是这么来的那同时人分泌的水分汗质它会进入到玉里面对玉也是一种滋养哎所以我们经常说翡翠也好玉也好它是有灵性的珠宝就是这个这么来的嗯 啊这个相互的作用啊 对 而且玉呢就像刚才董总说到的中国女性很喜欢而且呢、嗯、我们的男士也很喜欢作为这个赠礼赠给女士、 嗯、 除了它这个圆满的意思啊我不知道王总是不是能够就是送的时候也会有这因为它这玉这种温润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像形容中国女性的这种、 嗯、 啊如水般的这种温润感 哎对这个翡翠啊它对于男人来说我们孔子有说叫做君子比德于义 嗯 就是说男人的好的德行像玉一样温润洁白这是一种好的德行 嗯 那么对于手镯啊它是为女性呢特别准备的它手镯啊有个特点它是圆的叫做无始无终这个圆润通透再加上翡翠它自身的一些种水就会给人感觉如水般的这种女性 其实彰显的是一种女性的柔美。 哎，而且呢，你看这个女性的这种如水般的柔美，其实也是托起了一个家啊，默默的这样子啊，男士们赶紧的，我们现在七彩云南的乐坛北街店，包括我们八家店同时都在举办的七月手镯节。 对，在这个期间，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活动。 我刚才就想问，我说都叫节了，就不给优惠有点不好意思。 对，必须的，必须的。 是所有的吗？ 对，所有的手镯类的产品 都是八折。 对对，我们都是八折优惠。 刚才我们说到了，不要一提到翡翠手镯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只能送给妈妈级的。或者是因为很贵，所以只能送长辈，不是的。现在年轻人也会越来越时尚，这不一样的感觉。色彩方面，待会儿我也会问问董总，因为大家现在很关注流行的趋势啊，今年到底流行什么样的颜色？这个颜色可不可以在翡翠里面来体现出来？我们待会儿来聊。有人说戴这个翡翠啊，这一位啊，可能是跟我原来的想法差不多，说戴翡翠的手镯会不会有点显老气？会吗？ 其实 年龄感可能是担心、 其实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翡翠来佩戴啊。比如说我们说年轻女性其实会选择，比如说啊，种水比较好的，然后比较温润的这样的手镯来佩戴的话，其实会显得女性非常时尚。那年龄稍微偏大呢，我们会建议她比如说飘兰花的，或者是色彩艳一些的绿色的翡翠来佩戴，那就显得既沉稳又高雅又大方。那实际上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会选择不同的这个手镯来佩戴。还有当然还有跟人的肤色也有关系。那比如说比较白皙的人，我们会选择推荐他戴黄翡的手镯或者是紫色的手镯，当然绿色的手镯是最好的了。那如果说皮肤稍微偏暗一点的，我们就会建议他比如说绿色里面更艳丽一些，饱和度更高一些的，或者说是这个无色的手镯，或者说是兰花的手镯，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人的整个肤色的提亮也是会起到非常积极的帮助。实际上手镯是既带有中国传统美的寓意和文化寓意的东西，又是我觉得永远不变的经典。它不会显得老气，反而会显得一个人的内涵的这种的含内啊， 就是这个气质感瞬间就出来了。 对对对 啊，很衬托人的气质。 我其实可以从这个手镯的造型色彩上做一个补充。这个手镯呢，我们衡量它的这个好坏或者形制以及适合谁佩戴，我们也经常从种水色工四个角度来衡量。你比如说年纪大一点的，可能我们从做工上讲就需要它厚实一点的，宽一点的因为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像妈妈奶奶她们可能这个稍微富态一点。那我们的小姑娘呢，她就可以带一些比如薄一点的贵妃卓氏的那种感觉的从形制上做工上它就有个差别。第二呢，从颜色上讲，我们说这个翡翠它是有多种颜色在我们七彩云南呢，我们说是七彩的翡翠。翡翠的多种颜色里面呢，可能大家对翡翠只知道绿色 更多一些。 对，更多一点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些，你比如说紫罗兰还有一种浅水绿。浅水蓝。如果它的种水比较好的话，飘在里边不需要很满，一只手镯上只要点缀那么一点飘在上面那是一种非常时尚非常洋气的色彩，所以年轻人呢戴上去以后会更美。 提到色彩，真的，我们刚才是从价格上面给大家就是走出一下翡翠就一定是很贵这样一个误区。其实色彩大家对翡翠也有一些误解，总觉得好像就是比较单一， 啊，主要就是绿色嘛，大家觉得、嗯、其实不是。你看七彩云南这个名字就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种颜色，刚才王总提到那些颜色我都很想要去看一看啊。这听起来就是浅浅的蓝，浅浅的绿、紫、嗯、啊，这些颜色其实都不会显老气。还有一点呢，这个不是问到的手镯的问题，是戒指的问题，说因为他妈妈的手指是比较粗的那个类型啊、嗯、大概周长会到八厘米吗？ 八， 我，你确定吗？ 应该是十八吧，手寸是十八的概念。 我不知道他这个周长的概念是什么啊。总之吧，他说好多店里边呢都不容易买到能够戴得下的女士的戒指，啊、很头疼。他说如果像金饰的话可以调整还好，嗯、像翡翠啊玉的戒指，能够调节这个。大小吗？怎么办？哦，是这个问题 啊。其实这个我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在乐坛北街的七彩云南，我们有一个定制中心。 嗯， 然后的话，其实它可以为妈妈定制一枚翡翠的戒指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妈妈的喜欢、妈妈的手寸，甚至就是哎，可能特别送给妈妈的生日。的一些纪念性的一些元素的体现， 图案啊， 图案啊，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哦、比如说他喜欢橄榄枝，或者他喜欢什么样的花卉，他喜欢什么样的动物啊，都可以定制成，就是设计在这枚戒指里面。 在纸签上可以打上他的名字、哦， 对，纸圈上可以刻上名字、哦、可以刻上这个纪念的时间、嗯、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嗯、啊。 定制啊，在我们乐坛北街店就有定制中心。 对对对， 还得替他们问一句啊，因为送给妈妈当然心意是最重要的、嗯、那我觉得也要考量一下大家，就是哎，这个费用方面，我们在定制和我去买哦，手镯节现在还有八折、嗯、买成品这个中间它会再贵大概百分之多少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价格体系它是一致性的， 嗯， 那这个差别在于哪里呢？就是市场化的东西呢，它要考量更多人的审美，而定制中心呢，它考量的是你的个性化的需求， 嗯， 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区别， 嗯，嗯好，哎，这个，其实价格呢，并不会说因为我给你定制了，我就找你又收很多很多的这个定制费， 啊、 不会的，因为我们毕竟基础的材料在那边， 对， 然后只不过定制呢。就像你说的，哎，这个尺寸可能有一些区别，哎，更适合妈妈， 嗯 啊，然后这个样式，哎呀，我猜我妈肯定会很喜欢， 对 啊，这个量产的里边呢，好像都没有她一定会特别啊中意的这一种，那我们就可以去到乐坛北街的七彩云南总店，我们去这个定制中心咨询一下。 对，啊、这个定制中心呢，就在我们乐坛北街旗舰店的三层。 好，三层好不好？北漂同学去看一看。下半时段呢，我们要继续沿袭我们七彩云南现在八店都在进行的这个七月手镯节、嗯，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时尚类的推荐了。不要错过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更多想要提问的听众，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好江。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理的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员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员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料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萧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10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还有人说啊，感觉这个玉啊，可以来形容除了温润以外，还有吹弹可破。哎呦，你这个说的我有点但是呢，他说，这个和田玉种类好多，有的贵，有的便宜，实在不知道怎么挑，也不敢买，怕不好的玉被人忽悠了。 嗯， 哎，这个是大家买的一个心理。 对， 嗯， 其实和田玉啊，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其实是有蛮深的门槛的，因为它是有一个专业知识在里面，还有它的产地属性。我们总体来讲挑和田玉呢，第一呢是看它的结构的致密度，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细腻程度啊，结晶的细腻程度。第二呢是看它的油润度啊，一般来讲油性越好的和田玉越好。第三呢是看它的白度啊，那么我们说最白的和田玉是不是最好？不是，啊，我们古时候讲羊脂白，也就是说像羊油一样的白度的和田玉是最好的。 嗯， 那么所以看和田玉就是这三个方面，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很难啊，是真的呢，还是大理石玉的替代品呢？那我们怎么办？我觉得首要大家首先要看就是有没有证书。啊，那就是有没有国家检测机构出具的证书。首先我们第一个解决的问题，真的问题， 好， 证书能够保证我们产品的真。其次呢就要选择有信誉的商家，比如说七彩云南， 我刚才也回复他了， 对， 我说只有大店 对 不奇可， 对， 嗯， 因为大店的话它有一个完整的质量体系去保证它的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那么也对它的售后会更有保证啊，所以在这个定价体系当中呢，当我们说不同的产地本身对和田玉的影响也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和田玉的产地有哪些呢？有韩国，我们说的韩料啊，有这个俄罗斯的俄料，那么还有青海的青海料，还有新疆的和田料啊。那么这么多的产地，我们消费者怎么去区分？其实每一个产地都有品质上乘的， 嗯， 也都有不好的啊，不是说我们说哎，新疆是不是产于新疆的就一定是好的，一定是贵的，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的衡量它的价值标准还是那几个， 嗯 啊，还是依据那四个标准来衡量。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我一定要买新疆的，或者我一定要买哪里的，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所以实际上七彩云南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品质背书的问题，通过我们的专业团队，我们来对和田玉进行定价， 嗯， 啊，进行价格的评估啊，来为消费者把质量关、价格关、售后关。 对这个把关的问题，除了大品牌，我觉得还有一个信誉度，就是熟悉的问题。刚才王总在一开始就说到了，我们七彩云南14年，啊，如果说我们啊欺负你一个客人，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到14年，走到今天？而且北京的老百姓为什么会认这个品牌？哦，我知道，一年一年看到它，哦，它还在，而且还很红火，那就说明老百姓很认。哎，这口碑相传的问题，因为在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上次妈妈去香港玩啊，就被人骗了，买了一个8000多的和田金镶玉，回来在京东上一看，一模一样的才900多。嗯，你看，这是我刚才要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对这里的很多东西是很熟悉的，包括品牌啊，我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在旅游的时候，如果你纯粹是喜欢样式，那没有问题啊，你不是追求品质，因为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对那儿也不是很熟悉，人跟你说这是当地的名牌，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它有多少年，它是只开了2天还是开了2个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去买比较贵重的东西。嗯，这样还是要选择我们熟悉的城市，熟悉的大品牌，像七彩云南这样的。王总， 七彩云南翡翠啊，这个品牌呢，我们是从1993年的时候开始创立的， 嗯， 到今年已经是25个年头了。大家知道，七彩云南翡翠，我们是请了云南的孔雀舞女神杨丽萍作为我们的形象代言人啊。杨丽萍老师呢，她没有什么这个绯闻哈。是一个很正的中国知名舞蹈家啊，他做我们的形象代言人呢，也已经是15个年头了。 嗯 啊，这样一个品牌和这样一位舞蹈家之所以能够合作达15年之久啊， 实际上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品牌啊，很少请个形象代言人一请请15年的啊。这个呢也是我们七彩云南翡翠的经营理念。 嗯。 啊七彩云南翡翠呢，一开始我们做这个品牌啊，就想把它做成百年老店。啊所以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在月坛北街12000平米的独立品牌店啊，我们是把它房产买下来了。房产的使用权50年。当时我给我们的会员呢做讲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说今天我卖翡翠给你，25年后可能我儿子卖翡翠给你女儿，50年后呢可能我孙女卖翡翠给你孙子，咱们是要奔着百年老店去的。 嗯 啊，我们呢应该是世交的关系啊，所以呢就是一个品牌啊，它的经营理念决定了它的这个做事风格和能够走多远啊。七彩云南翡翠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品牌理念呢就是良心品质、良心价格啊，这是我们一贯所坚持的这个东西啊。那么说到翡翠的这个挑选呢，或者它的这个价值评定呢，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七彩云南翡翠呢，也是我们中国翡翠标准制定商之一。 嗯， 我们是标准制定委员会的副会长单位。 嗯， 也就是说，中国的翡翠标准，我们是参与制定者，参与制定者。当然了，国家标准很复杂啊，我们企业呢，这个有非常简洁的评判标准，就是四个字儿：种水色工。嗯，种呢，刚才董总已经介绍了，是指它的这个结晶颗粒，颗粒越粗啊，那就越差；颗粒越细啊，那就越好。水呢，我们经常叫水头，就是指它的透明度，透明度越好，价值越高。色呢，是指它的颜色。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翡翠的绿色啊，实际上呢它有很多种色彩啊，每一种色彩呢它的美呀 实际上跟我们日常的审美是一致的。 嗯 啊，工呢就是它的做工啊，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评判。 好，刚才这个我们在说到大品牌信誉度，还有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坚守，就有人言言说了，七彩云南我必须要赞一个，怎么着，是买了特别满意的产品吗？赞一个。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然后呢还有128说，大热天可不可以请王总推荐一款办公室里适合喝的茶啊？这我们已经到了推荐环节了吗？他说我最爱七彩云南的米线和烤松茸，烤松茸超级鲜美。烤松茸，你们已经开始，我们刚才还在买买买啊，现在已经到了吃吃喝喝的，就无缝衔接到这个环节了。 对， 喜欢米线烤松茸，哎呀好，但是真的是去过啊，有自己最爱的菜品，还想请王总给推荐一款现在办公室里也很热，想要静心，我估计是又可以集中精力来工作的茶。 嗯，这个普洱茶呀也是我们企业集团里边的几大板块之一。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是云南普洱茶第一支上市的这个股票，股票代码是835024啊。这个上市公司呢大家知道监管都比较严，而且它自身的要求有一定的体量。 嗯， 在西双版纳呢我们有万亩茶园，有加工厂，在昆明呢有现代化的茶厂，在全国呢都有销售网点。北京呢我们有五大茶庄，在马连道呢还批发市场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像家乐福啊、沃尔玛呀、华联呢里边都能够买到我们东西。当然在网上京东、天猫也都有我们的旗舰店。刚才这位朋友所说到的这个办公室夏天喝的茶呀，普洱茶呢，应该说这个有很多制作工艺和这个品种。 嗯， 普洱茶呢，从大力上分呢，它是分作生茶和熟茶。这个我觉得夏天呢，中午 或者说下午五点以前，推荐你喝普洱茶的生茶啊。当然七彩云南的生茶呢，现在比较适合的，你比如说茉莉青饼，就是我们把茉莉花呀，用花香把这个普洱茶的原料把它熏制出来的一款生茶，还符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儿， 哦， 茉莉香味儿。 下午五点前啊，这个时间点也给到大家了。 对对对，因为普洱茶它有熟茶，熟茶呢五点以后啊就建议他喝熟茶，它这个温胃暖胃，而且呢不影响睡眠， 这个是很考量大家的啊。办公室里边那就是刚才我们王总介绍的那款生茶， 普洱生茶 啊，没有问题，哎，喝了又可以提神。还有小人文字想问一下，哎，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涉及到了说我们乐坛北街店的囊括的内容以及它的分布了，说想买一个女士的如意吊坠，能不能够在乐坛北街店选购到呢？ 啊，当然可以，因为如意是我们翡翠雕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题材，那我们乐坛北街以及我们其他的八家店都可以买到，看您所居住的位置吧，给您推荐。我们在西单商场啊，然后公主坟的沉香，亦庄沉香购物广场，还有工美商场，密云的星海运通，顺义的星海运通，都可以购买到您所说的这种如意，而且如意的价格到品质的话，都很全很丰富。 好，可以就近。 对，那在乐坛北街呢，我们是有一个6800平米的一个七彩云南的翡翠旗舰店，然后一楼我们有观音佛的专厅，然后有镶嵌饰品，二楼呢我们有10万只手镯，我们要回到这个 手镯节 对， 很重要，7月份啊，只有一个月， 对， 卓海无涯， 卓海无涯，对，那就可以看到它 的 规模了哈。10万只手镯的在2层陈列，同时的话我们有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大概200平米的一个专厅，还有挂件，摆件、手把件这些，当然还有我们的精品翡翠，我们的绝代风华，我们自己的藏品，价值3亿的藏品啊，欢迎大家来观赏。 好， 然后我们3楼我们有珍珠、红蓝宝、钻石，这个珊瑚，都是，其实七彩云南乐坛北街店呢，因为它是一个6800平米的旗舰店嘛，它囊括的珠宝的品种还是蛮多的。 好，他回复了，他说他住在朝阳区新东路这边，那应该去到 可能王府井工美会更近一些。对， 总之了，这个刚才我们董总也介绍了，乐坛北街店是最全的， 对 啊，而且呢现在也在手镯节，要不然咱们买了如意吊坠以后也去看看手镯，毕竟8折呢， 在 这个还是很吸引人的。 对，在喝杯普洱茶，尝尝烤松茸， 烤松茸米线也可以，刚才那位朋友也说了，还有就是说那会给吃货们带来什么福利吗？哦，因为他说7月份手镯节，我逛完了，买了一只8折的手镯，还会给吃货们有什么福利吗？ 吃货们可能最关心的是我们七彩云南9楼的过桥米线、汽锅鸡，当然了7月份的是我们的野山珍呐。10多种山珍野径的全面上市的时间，这时候吃货们可以大饱口福啊，随便说几个比较知名的给大家尝一尝哈。 那我们可能就提前饿了吧，就喝生茶现在又好，让我们尝一尝。 你比如说烤松茸松茸呢，这个云南香格里拉产的绝对的纯天然无污染，在日本呢是被奉很神圣的东西。然后呢鸡枞鸡枞啊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熟悉，这个菌种啊是动物啊，这个 白蚂蚁 它把它的这个菌种吞噬进去以后呢，它的核呢它又不能消化，然后就排出来了，排出体外之后呢，在土壤里边它 就 发芽长出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动物和植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菌种。 对， 听起来像猫屎、象屎咖啡。 对，有点像。 异曲同工哈，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大家想象一下鸡枞菌。 还有这个 牛肝菌、牛肝菌呢在欧洲啊很受欢迎，还有云南特有的这个我们叫干巴菌。为什么叫干巴菌呢？大家知道牛肉，云南呢把牛肉的牛腿肉拿来以后呢晒干腌制，哎呀特别香，嗯，我们叫干巴啊，所以云南地方呢叫干巴菌啊，那就是能够吃出牛肉味儿的植物，嗯，这个菌种特别好，哎呀用云南的青椒一炒，哎呀好吃极了， 嗯 嗯， 你看这些福利大家觉得够不够呢？ 哎， 这个季节确实是菌类很丰富的一个季节。 对对对对对，云南是植物王国嘛，现在有人这个提出要把这个山珍野菌呢作为菌种王国，提出来，因为云南产的菌种啊特别多。 哎，去我们这个七彩云南啊，当然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在我们乐坛北街店，大家都可以尝到。 对， 哎，逛累了就去喝杯普洱茶啊，吃一点大家喜欢的。还有人在说烤松茸呢，好好吃我的最爱。好了好了，知道了，你们是停不下来了是吗？说，哎呀，这怎么办呢？说的我要舔屏了呀，牛肉味的干巴菌。对，你就听饿了啊，说好好吃的样子。你们听饿了跟刚才那个生茶有没有关系啊？因为有朋友说这生茶比较刮油啊，喝了容易饿。 减肥。 对呀、这一是把你午餐里面如果说是吧补充能量补充的有点过的话，这个油给刮一刮。哎，另外呢，因为刚才那个朋友问到的是去办公室喝嘛，对不对？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哎呀，饿了是不是就更提神了？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加紧做完啊！好，这是关于吃货们的福利，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了。在七月份呢，我们七彩云南八店都会有这个 手镯 节， 对， 而且是所有的手镯， 对， 都是 八 折 酬宾，对， 还有人问这干巴菌炒饭好像很好吃， 嗯。 对，你们都很会吃啊，我们 这是个行家里手。 哎，对，好，还有人问了，说这个翡翠和玉的概念啊，以前总容易混淆啊，现在呢就是多了解了一些。好，还有人会说这个颜色那么多，翡翠真的有那么多天然的颜色吗？ 对，因为翡翠它是一种多晶体的矿物质，它因为含不同的致色元素导致它的颜色。你比如说我们说翡翠为什么会有绿色，绿色是因为里面含铬，所以它呈现出绿色。那为什么会变成红色或者黄色呢？是因为它含二价铁或者三价铁啊。一讲到这个化学的概念大家就懂了哈。那为什么会有紫色呢？是因为它含铬啊，高锰酸钾含什么？含铬，所以它呈现出是紫色。所以它所有都是因为它的矿物元素当中含有致色元素，所以它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来。还有我们说墨翠，墨翠是含什么？就是它的铬含的过量了，它就变成了墨翠。 哦，这是天然的，所以他会很担心说，如果说翡翠自己本身没有那么多颜色，是不是为了时尚感啊，会去加一些其他的元素让它变色？其实不是，就是它在自己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多了，哎，它就变成了其他的颜色。 对，天然翡翠当中确实是有那么多的颜色，所以我们说七彩的翡翠嘛。 哎呀， 但是，确实是刚刚这个消费者呢，我又要提醒大家哈，因为现在市场上确实是会有染色的翡翠饰品，那么这个说为什么我说一再强调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看证书啊，那看证书就是确保一个真的概念，这个就解决第一步的问题了。那染色翡翠它出具的证书一定是处理翡翠。 哦，去关注这几个字儿，你就知道它是染色的了。 对， 要买到天然的，颜色还这么丰富的，当然要选择七彩云南啦。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的诗人啊，呆呆小熊就已经作诗了，在节目的最后来把你的诗念出来，很有心，因为他在藏头里面有用到不同的颜色，赤满深情引贵客，承起浓意最欢乐，黄玉闪光宝气藏，绿草浮云山水过，蓝天之下品香茗，定染流泉花开色，紫气东来佳人喜，七彩云南伴生活。怎么样，这是怎么样？ 太好了， 鼓掌啊！为你鼓掌， 小熊。 今天非常感谢王总和董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手镯节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七彩云南更多的活动。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了。